早安太阳，时光正好迈开步伐，朝心中目标出发。前路漫漫，些许激动，些许紧张，我今天就要起航。从来不担心那些是雨夹是雨飞，我心中自有方向。不怕飞奔流畅，坚定心中所向，我不会在黑暗里迷茫。因我内心深处自由光芒闪耀，明亮炙热的照亮前方。 天上星星总是我的一天， 前行路上，狐朋狗友一起探寻，共度这美好时光。 嗨，要和我一起吗？ 无需隐藏，敞开心扉，互相拥抱，共同分享旅途美妙。让我们一起经历酸与甜，苦与辣，让我们一起歌唱。不怕飞奔流畅，坚定心中所向，我不会在黑暗里迷茫。冲破一切阻碍，追寻黎明曙光，坚定勇敢的大声宣告。 天星星的星星是我的一天，天星星的星星是我的一天，天星星的星星是我的一天，是我的一天。 追梦到路上，小心这世界，让我们领悟信仰，笑容灿烂张扬，一起创造我们崭新世界，目光投向远方。